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 平安夜。 系啦。咁亦都係呢，我哋呢一個西方論壇最後一次呢，喺呢一度同埋喺呢一個時間呢同大家見面嘅。咁所以我都想借呢一個機會啦，就係、感謝一啲嘅網上嘅朋友呢，即係喺 Facebook 俾我哋嘅留言同埋支持啦，咁樣。咁其實真係我自己都覺得大家太過誇張嘅，真係唔需要咁樣，即係唔需要咁樣講啊，我覺得真係 OK 啦。因為其實我哋其實個節目所講嘅說話呢，真係都唔係一啲咩，即係有啲係 original 嘅，但係大部分呢，即係都係喺西方國家好多人而家講緊嗰啲說話呢，即係我哋都係同大家復述返咁樣。即係雖然我哋唔會再 regular 嚟做呢一個節目啦，咁但我都希望喺個 Facebook page 上面呢，係可以一路俾到大家呢，即係呢一個資訊，就我相信喺 Facebook 可能更加好，因為大家係可以大家留言啊，多啲互動啊，參與啊，係啦，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就算話做咗兩年嘅節目啦，即係澳洲路邊社同埋西方論壇啊，咁樣咧，即係都冇乜同聽眾有任何嘅接觸啊，咁樣樣，咁反而咧喺呢個幾個禮拜咧，開咗個 Facebook page 之後咧，就多咗好多嘅咁樣樣，咁即係我希望即係大家係可以。即係大家互相磨練啦，咁樣啦，即係透過呢個 Facebook page， 大家可以自我修正，咁係可以 同埋大家鼓勵一下， 係啊，同埋大家鼓勵一下對方咯，因為其實呢一個世界佢嗰個走勢就即係唔係幾好嘅，咁我哋睇下可以做到啲咩啦，咁樣樣。咁如果大家係想 join 我哋嘅，可以上 facebook.com/westforum 西方論壇咁樣樣，亦都係可以去個 search bar 嗰度咧，就 search 西方論壇或者 Asian Conservatives Forum 都可以嘅，咁樣樣。咁喺今日嘅節目裏邊咧，我就想即系趁住即系我哋结束呢个节目嗰阵时候咧，就讲下西方国家嘅走势系点。即系我唔敢讲展望，即系将来会系点啦。但系我就想讲下，即系西方国家而家走紧呢一条路咧，个趋势系去紧咩地方？咁其实去紧咩地方咧？其实系一个恐怖嘅地方嚟嘅，即系亦都系要使我哋惊讶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当我哋系知道呢一个系趋势咧，就两样嘢啦。咁首先就当呢一件事发生嘅时候，如果即系。即系咁唔好彩系发生噶啦，咁起码我哋有一个心理准备啦。咁第二就系咩咧？就系、如果我哋有能力咧，我哋可能可以阻止同埋避免啊，或者起码延长呢一件事嘅发生咁样样嘅。因为其实始终有时候当一啲坏人想推行一啲嘢嘅时候咧，你未必是可以阻止到他，但是你可能可以拖延他一段时间咯，帮他制造一啲麻烦咁样样。咁我希望即系我哋都是可以做到这样东西啦，这样。但是呢我都想贯彻呢小弟世聪一向的传统呢，这样。就是在这个十二月的期间呢，通常都会在电台那里讲一下关于一些圣诞节的政治正确的情况的。其实这个早在十年前 ,SBS 已经是有做到的了，就是每一年去到这个十二月圣诞节的时候呢，就是都会其实是圣诞节没什么新闻，其实事实上是因为圣诞节的新闻呢就开始 slow down 了嘛，那时候就。咁所以冇咁多嘢就俾我评论，咁所以通常咧就一定系会攞翻啲关于喺圣诞节期间政治正确嘅情况就攞出嚟讲，其实都系得啖笑嘅啫，都系话哎呀呢几 ridiculous 啊咁样样，即系包括即系可能有啲商场啊就淡化一啲嘅布置啊咁样样，又或者系我 字眼啊， 系啊字眼啊，啲 Merry Christmas 变成 Happy Holidays 啊 ，Season Greetings 啊嗰种咁嘅嘢啦，吓咁同埋即系可能嗰个位以前咧不嬲咧咁多年都摆开呢一个耶稣嘅马。场嘅报警嘅，但系而家就冇咗啦，咁样样，咁点解咧？咁即系我哋有时都会笑啦，就系话且你不如唔好叫圣诞老人，叫做季节长者啦，笨咁样样，即系我哋都系即系当笑话嚟讲，咁样即系唔系太认真嘅咁样样。 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呢喺近呢幾年呢其實啲情況就越嚟越誇張啦咁樣。咁尤其是喺啲政府啊官僚啊或者係大公司嘅情況呢你就明白點解嘅。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係即係喺一個 council 負責搞 event 嘅咁樣。咁你每一年你都要有一個嘅即係 report 俾返政府話你今年做咗啲咩呢咁樣。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官僚啦咁樣。即係通常佢係有啲 standard 俾你嘅。即係我哋喺呢一方面 reach 咗啲咩 target 呢咁好多係關於 social 啊 multicultural 啊即係呢一啲嘅社會嘅嘅 target 啦咁樣。咁你可能会话本身呢个系 Christmas 嚟嘅但系呢我哋因为呢而家多咗咁多伊斯兰教徒或者更加多亚洲人呢咁所以我哋呢就系包容多啲。咁所以呢我哋呢而家就将呢一个呢变成咩 Happy Holiday 啊定系咩 Season's Greetings 啊。咁我哋 Christmas Carol 呢就唔系淨系唱基督教歌嘅。呢个事实上真系有喺美国呢佢有一个 Christmas Carols 呢佢系包埋有即系伊斯蘭歌啊，咁跟住之後就唱 Ella Akbar 咁樣樣，即係恐怖分子最中意嗌嘅嗰句説話啦，咁樣樣。咁即係以往咧，我哋只不過係覺得呢一啲係得啖笑啊、討厭嘅情況啦，咁樣樣。咁但係去到即係2011年啊，即係近呢四五年咧，你見到真係。開始有大影響咁就包括咧話一年嗰時候喺 SBS 做嘢啦，咁呢件事咧就唔係發生喺廣東話節目嘅，就發生喺另一個節目啦，英文節目嚟嘅咁樣，咁就係節目總監咧係係點名叫我就喺節目裏邊唔可以講 Merry Christmas 同埋唔可以講 Happy Easter 嚇，係直情講到出口話我唔可以講嘅咁樣。其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迫害的開始啦，咁樣嚇，咁當然係咪即係嗰個迫害咁誇張咧？咁其實就唔算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你會見到所有迫害都唔係一開始第一日就即刻迫害你，唔係第一日就嚟殺你，所有嘢都係慢慢嚟。我哋英文叫係啦 ，incremental 就係慢慢升華咁樣嘅。喺咧網上咧，即係今日有時間我可能播一播嗰段片啦，咁樣。但係有一段咧好好。睇嘅片就係、叫做 No, I will not comply 嚇，咁就係咧一個大學嘅教授喺堂上面咧就好熱心，即係好 passionate 咁樣就講嘅，佢就係講關於自由嘅重要性。咁咧佢就話希特拉唔係第一日選中咗，咁跟住之後咧就即刻去殺猶太人，佢話唔係咁樣樣嘅，佢話係點樣咧？佢話首先咧佢就喺報紙啊同埋喺教育。上咧就係即係作出好多評論啦，咁樣樣嗰陣時候咧，啲猶太人佢又冇出聲喎。咁跟住之後啦，佢咧就要啲猶太人咧就係帶一個嘅標記。咁咧啲猶太人又唔出聲喎，佢話呢一個係咧我哋嘅信仰嚟嘅，大粒星星冇問題嘅，咁我咪帶咯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就有其中一個星期六咧。一個叫 Night of Glass 嘅玻璃之夜，就係啲德國人咧，佢去到每一間嘅猶太人嘅鋪頭咧，就打爛曬佢嗰啲玻璃。嗰陣時候啲猶太人都唔出聲喎，咁點解咧？因為佢哋係和理非非咁樣，佢哋就話咧：喂，哎呀，我哋唔好再 piss off 佢哋啦，我哋唔好再激嬲佢哋啦，我哋都係唔好出聲啦，係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開始捉啲猶太人咧，就上去呢一啲即係平時用嚟裝牛嘅火車啊。咁即係你要去做啲咩咧？佢係咪帶你旅行咧？咁啊，梗係唔係啦。咁之后就带你去集中营，你系咪去到集中营？佢系要将你放到去呢个毒气室，你先至话 ，Hey，I disagree。 咁 系 烧到埋身先知道惊。 系啦，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人系咁样样嘅，即系当即系呢个咪温水煮蛙咯。其实就系、即系你少咁唔觉嘅。咁其实事实上你见到咧，即系即系我嘅意思明显地咧，就唔系话即系佢会将基督徒摆入集中营啦，即系this is not the right time anyway 啦咁样。咁但系你其实系越嚟越见到咧。就是有呢一個嘅迫害嘅咁樣嚇，咁其實而家尤其是喺好多西方國家咧，係開始有啲不可思議嘅情況發生。咁你估唔到咧，即係以下呢一單新聞咧，係可以喺西方國家發生噶。咁就喺美國嘅三藩市咧，咁三藩市大家都知道啦，大城市，但係最出名咧就係超左翼嘅嗰啲人，即係呢一個咧係一個左膠之都嚟嘅。咁咧就一個8岁嘅三年班學生咧，佢叫 Samantha 啦，咁樣樣，係啦，女仔，咁佢咧就被罰停課喎。咁點解咧？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喺堂上邊咧同老師講 Merry Christmas。 就被人罚停课一个星期。 咁有礼貌都要被人停课一个星期。 系啦，咁原因系咩咧？咁样样，咁个老师咧，佢叫 Mr. Horner 啦。咁佢即系喺呢个报道，佢话佢一个 proud atheist 嚟嘅，即系一个骄傲嘅无神论者。咁你知道无神论者咧，佢系几 tolerance 噶啦，即系佢系几包容噶啦，咁样样。是几不包容啦，其实是咪？咁所以佢就已经系话咧，即系同啲学生已经警告过，就系话喺我嘅班上面唔好带宗教入去我嘅班房里边。咁所以咧，佢听到呢个 Merry Christmas 呢句说话咧，佢就好受到冒犯，系啦，就马上咧就系告发去呢一个嘅校长。咁啊校长咧又掰佢，因为我哋喺三藩市啊嘛，左交之都啊嘛，系咪？系啦，你谂下西方国家美国，即系一个建立喺基督教嘅国家，一个八岁的小朋友说 Merry Christmas 竟然是要罚停课的， 而且你的下一代已经是没有了这个信仰的价值观在这 里。其实不关事的，就是 你自己在家讲可以，但是还有另外是什么，就是美国你有言论自由嘛，即是你怎可以这样，即是你估不估得到，即是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你估不估得到，看回今日竟然是一个八岁小朋友在堂上面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一个祝福的说话， 是可以被人罚停课。咁跟住你见到之后个趋势是咩啦？系咪直即系系咪所有对于 Christmas 呢一个字要慢慢删除咧？咁样 好似一个禁语咁样样咯，突然间变。 因为呢一个咧已经唔再系咁简单，就系话我 season greeting 系包容啲，唔再系呢一件事啦。佢直情系唔俾你讲 Merry Christmas， 而家变咗系，所以你见到呢、这、一个这个情况是挺严重的。所以如果你是看着即是西方国家走着这个的趋势呢，其实是极之危险的这样。那你可能是说即是我政治是有钟摆的，摆完左之后会摆回右，那你但愿如此啦。但是如果不是的呢，你就见到有一个趋势。就好像即是纳粹德军那些时候，即是当时他们杀犹太人。啲猶太人佢都係諗緊個鐘擺，其實係一個鐘擺嚟嘅啫，咁樣樣。嗱，而家咧，希特拉咧，佢咁右翼，但係咧係會去翻左邊嘅。事實上係有嘅，好似而家德國咁幾左，嗱，你睇下放幾多難民入嚟，但係咧係要死咗600万猶太人之後先至做到咁樣樣。所以我哋唔好信呢一個系統咧係可以自我 self correct 嚇，因為佢唔會嘅，即係係一定要人出聲先得嘅。所以你唔好見呢啲 Merry Christmas 嘅新聞啊，真係覺得得啖笑，即係我以前都係咁諗啊嚇，其實係可以係。 好嚴重， 嚴重嘅事情嘅開始嘅先兆，佢唔即係你諗下當佢係一開始即係可能二十年前係開始將 Merry Christmas 變成 Season Greetings 啊嗰陣時候，如果係有一個人話哦你咁樣講，喂咁如果有小朋友喺堂上面話 Merry Christmas， 哇咁學校都係可以停佢課咯，咁樣得唔得啊？咁樣你諗下，如果二十年前有個人帶出呢一個論點，你係咪笑佢戇居黐線低 B？ 喂，我而家叫Season greetings 啊嘛，我点会有八岁嘅小朋友因为讲 Merry Christmas 俾人罚停课？呢样癫嘅，呢样癫嘅咁样样。 哦，咁啊系。 你谂啊，系咪咁谂？ 都会睇到将来会更加严重咯。 就正正好似咧，我成日讲关于呢个 gay marriage 呢一件事咧，即系好多嗰啲我哋叫做耶 L 嗰啲人咧，佢系讲一啲预言必定系会全部发生嘅。但系当时佢讲嗰阵时候，你咪笑佢咯。但系当佢发生嗰阵时候咧，你已经系冇得。冇得翻轉頭噶啦，咁樣樣嗱，咁我哋美國咧嚇，即係佢即係叫咁 progressive 啦嚇，咁前衞啦，就係即係將呢一啲有舊思想嘅嚇嘅小朋友就係要罰佢停課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呢個同一個國家咧，亦都係有好多新聞咧，就係有一啲嘅學生咧，就係逼啲學生咧喺唔知勞作班啊，定係即係寫作班啊咁樣樣咧，就係要逼佢哋咧就係寫你喺好多嗰啲伊斯蘭國旗見到，唔係伊斯蘭國。旗啊，即系伊斯兰国家嘅国旗上面咧，就系写呢句字语嘅，就系、是、Allah is the only God and Muhammad is his messenger 咁样，即系阿拉系唯一嘅真神，而穆罕默德系佢嘅使者，就系、是、逼啲学生咧系要写呢一个公仔啦，咁样样，咁亦都系即系有一啲学生咧就系、是、被逼咧就要去清真寺去一个 excursion 咁样样，就系话咁跟住咧学校咧仲要咁样讲，我就系话如果你唔去嘅，你就系种族歧视，咁咧你冇去到呢一个 trip 嘅呢一件事咧，就系、是、会落咗你嘅 permanent record 嗰度嘅， 吓、 即系会上咗学生嘅。record 咗到嘅吓咁样样喎，咁另外亦都系有另一间学校咧，即系相信大家如果系有 follow 我哋西方论坛个Facebook page 有睇到啦，就系、是、有一啲学校咧就系、是、唔好叫逼啦，就系、是、强烈鼓励一啲女学生咧就系、是、要即系喺呢一个星期里边咧就系、是、要戴头巾嚟到体验伊斯兰教徒嘅感觉咁样样吓。 咁但係當一個女學生八歲喺堂上面講一聲 Merry Christmas， 你就罰佢停課。你睇呢個美國而家係變緊咩國家？你睇而家呢一個世界走緊嘅係咩趨勢？ 有啲係有啲學校係直情 cancel 咗嗰、那個，即係你知咧，外國好多啲好靚嘅聖誕屋噶嘛。咁通常咧學校都有啲 excursion 咧會去參觀啊，帶啲學生。 啊，係係。 咁咧今年直情咧係有間學校係直情要 cancel 咗成個 trip， 因為咧佢驚 offend 到，即係好驚嗰啲。 哦，聖誕屋都 offend 到人而家。 係啦，或者基本所有嘢關於聖誕節嘅都會令到一啲少數民族或者係點樣樣，佢哋都會係唔開心啊，咁樣即係覺得係被冒犯咯。 咁我哋即係呢啲新聞呢，好多人聽到都好嬲啦，尤其是即係比較保守派嗰啲人啦，同埋正常人都係應該嬲嘅，其實聽到呢啲，因為呢一啲思想係極左翼㗎嘛。咁但係你嬲有啲咩用呢？因為即係左翼已經係控制咗呢一個嘅教育制度啦。咁如果你係 complain 嘅人，你又話你 racist， 咁 what can you do 呢？咁樣樣係咪？嗱嗱呢個就係美國啦，但係挪威呢，我哋見到即係喺歐洲呢係更加大鑊嘅咁樣樣。係啦，喺上個月呢就有五個小朋友呢，係同一家人嘅小朋友呢，就係被呢一個社會福利部呢就係帶走嘅。點解呢？咁原來呢即係養呢班小朋友嘅家人呢，即係佢嘅阿爸阿媽啦，咁樣樣就係、是就是保守的基督教徒来的这样。在上个月的11月16号社会福利部为什么要带走他们呢？樣首先呢他们就是带走了两个、即大仔啦，两个大仔啦。他本身是翻译学的，即直情社会福利部就去到他的学校那里，就是 I will need to take you away， 就带走他们这样。咁嗰一日嘅晏昼咧，就再攞走埋佢哋其余嗰几个小朋友，包括一个三个月大嘅 B B。咁啊，即系个老豆老母真系都愕然 ，what W T F 咩事啊？咁样系咪？可能佢冇跟 W T F 啦，因为基督徒啦咁样。但系佢几日咧之后就收到政府打电话电话啦，咁样就话咧，原来佢哋咧系犯咗咩罪咧？佢就系犯咗呢一个基督教激进主义及洗脑。即是他说是将基督教激进的主义就是灌输了给一些小朋友，就洗他们脑这样。那什么叫基督教激进主义呢？即是他是不是教一些小朋友去杀人，即是说十字军东征是好的，要杀死伊斯兰教徒，是不是这样呢？那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基督教精神，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所以呢，即是之后呢，即是政府呢就找人是陪问这些小朋友，即是真是 interrogate 的小朋友。那接着呢，他就拿了什么资料回来呢？就是说哦，原来呢他家是有体罚的，那但是又不是用藤条啊，又不用鸡毛扫啊，即是我们即是华人用那些即是劲的刑罚啦，即是只不过是扭耳仔和打 pat pat 啫咁样。但在挪威呢，这个已经呢是即是犯了错的啦，是已经是严重的啦咁样。咁所以呢个一个部分啦咁样。嗱，咁但是另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个小朋友原来他的祖母呢就曾经呢教过他们这样东西，就是说呢神是会惩罚罪的。咁你见到有一啲伤残嘅小朋友呢，可能係因为佢哋老豆老母有罪咁样。 嗯。 嗱，咁即係首先呢，这个唔係佢阿爸妈讲，呢个係佢祖母讲，即係祖母讲好多奇怪嘢㗎啦咁样。咁同埋即係嗱，即係好明显呢，呢句说话呢，即係如果你係睇返今日嘅 standard， 就照嘅係唔应该讲嘅咁样。即係你唔会喺台上啊，唔会喺 radio 讲呢啲说话呢，但最主要嘅原因係因为冇礼貌啫。因为你唔应该咁样讲。即是我相信他的意思就不是什么呢，即是我相信他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 case， 即是你不是说每一个有伤残的小朋友都是因为老豆老母犯罪的这样。就好像我们会说什么呢，就是说食烟会生 cancer 的这样。那你会不会生，即是有 cancer 的人即是觉得很受到冒犯，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我都没有食烟但我都有 cancer， 你有没有理由这样说，你没有理由这样说，是不是？即是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即是好像食烟会生 cancer 这样，就不是说呢每一个食烟人都会生 cancer， 有机会导致， 或者每一个生 cancer 的人都是因为食烟，即是这个是逻辑来的嘛，这样。即係佢只不過係話即係如果你做老豆老母嘅或者你係有犯罪嘅，你係一個壞人嚟嘅，咁你係會影響下一代。其實我意思係咁樣啫。即係有時啲細路仔佢點樣理解嘅，佢點樣複述翻就好難講啦咁樣。但係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其實個 concept 咧係同我哋華人儒家嘅思維咧其實係好吻合嘅咁樣。即係 即系一啲即系中国嘅传统故事，我未必识啦。咁但系我有睇周星驰嘅，周星驰嘅审死官咧，就系讲到即系呢个周星驰佢系做大 状， 大状系啦。咁啊，成日帮啲坏人咁样样。咁佢每次帮一个坏人之后咧，佢就死一个仔噶啦，咁样样。 哦，系。 所以佢又俾好多钱佢都唔想收。咁但系咧，佢哇见到咁多钱，佢好都忍唔住啦，咁样样吓都心喐喐啦，咁样样。吓，呢个中国传统嚟噶，嗱白面包青天又系啦，即系话即系周星驰个阿爸，佢本身系贪官嚟嘅，咁跟住又系啲仔死晒咁样样， 系死完周星驰。 系啊，呢个根本系我哋华人有嘅传统智慧嚟嘅。嗱，但系当你咁样讲嘅时候，你会唔会冒犯到一啲人咧？即系可能有啲人佢本身系好人，个仔或者个女佢死咗嘅，咁你会唔会话即系呢一个传统嘅智慧咧系冒犯嘅？因为我个仔或者我女都死咗啦，咁你系咪真系话我系坏人咧？其实个中国嘅传统系咪咁嘅意思呢？咁当然就唔系咁嘅意思啦，咁样样。但系嗱，即系中国嘅传统好多时候都会话，即系老豆老母做嘅坏事系会毒害或者影响下一代咁样样嘅吓。即系中国人都有啲说话，就系话比天收啊，天有眼啊，或者系有啲冤屈嘅情况就六月飞霜啊，即系呢啲叫传统智慧啊嘛，系咪？咁我相信呢一个阿婆咧，只不过系将呢一啲传统嘅智慧就系、是、 对号入座。 唔系就系、是、教落啲小朋友嗰度，咁跟住咧之后就教佢哋要做个好人，如果唔系咧会影响下一代咁样样。咁啲小朋友可能唔知点样理解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个祖母咁样教系唔系可以 justify 你要捉咗人嗰啲细路仔去咧？ 即系有冇咁严重去到呢个地步咯？应该咁 系啦。嗱，因为咧圣经佢就事实上真有咁教，即系佢其中一个教导就系咩咧？即系好似话即系孝顺咧，就系会长寿嘅，即系呢个系圣经嘅教导嚟嘅。咁但系系咪即系当一个细路仔死咗，即系代表佢系冇孝顺咧？咁当然意思唔系咁样，即系好似嗰个食烟同埋生 cancer 嘅关系，一样嘅啫，咁样样。咁同埋咧，即系其实事实上咧喺。在基督教咧系有好多呢一啲嘅实例嘅咁样样，尤其是喺啲五旬节啊，即系圣灵教会里边咧，即系时常见到呢啲情况，就系可能咧，即系有对父母咧，就系将个小朋友咧，就系带俾牧师，就系话，呢个小朋友有啲嘢，即系佢可能唔出声嘅，即系我真系有听过，即系个小朋友系或者系只手喐唔到啊，即系有呢一啲嘅情况咁样样，咁个牧师咧就睇到个小朋友之后咧，佢就即刻告诉个父母，其实不是个小朋友，其实是你父母呢是有一个诅咒，就带了去个小朋友那里、嗯、样。咁跟住可能他有些罪啊是未曾忏悔的。咁、嗯、所以呢就是要个老豆老母忏悔之后个小朋友即刻冇事啦。即是有好多呢一啲嘅实例㗎，你信唔信呢样嘢，总之呢个系信仰嚟嘅，你信唔信就一回事啦。咁、嗯、但係即如果呢一个祖母佢系信呢一样嘢，你点解唔俾佢，即系关你咩事呢，咁样。是不是先咁、啊、所以即係其实我哋其实而家见到呢一个世界呢，佢走緊嘅走势呢，其实係即係非常之恐怖嘅咁样。咁、啊、所以我哋相信呢係会见到呢一啲情况发生，係会发生得越来越多嘅咁样。係呀，即係其实呢啲事情已经发生緊啦，就係话即係政府可能要派啲人去啲教会嗰度，就係、是、听下啲牧师讲啲咩呀，咁跟住要审查下牧师讲嘅说话。最近啱啱有一个牧师呢，佢就係话伊斯兰教呢係 satanic 嘅，即係属于撒旦嘅咁样。咁其实事实上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相信呢一样嘢系好正常啊，因为不属神就系属于撒旦噶啦嘛，即系尤其是呢啲灵界呢一啲嘅嘢，系咪？咁因为牧师觉得系咁样，咁有啲咩问题咧？咁但系咧，呢个政府咧就系要告呢一个嘅牧师啦，即系话佢系毁谤啊，定系种族歧视啊咁样样，即系呢一个系一个言论自由即系走向没落嘅一个嘅恐怖嘅趋势嚟嘅咁样样吓。咁我即係聖誕節就講到呢一度啦，咁但係呢今日呢我都不得不提呢一單新聞嘅咁樣。咁你會記得呢喺呢一個巴黎恐襲之後呢，就有就好多即係左膠即刻出嚟表演啦咁樣，即係包括即係我哋之前個節目就講過個老豆同埋我細路仔嘅對話嗰一件事啦咁樣，即係呢個膠中之霸嘅言論啦咁樣，就係話花同埋蠟燭係可以保護人民嘅一個低 B 嘅說話啦。咁另外有另一件左膠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呢就有一個伊斯蘭教嘅男人呢，就係 在街道中咧就揸住一个牌，咁个牌咧上面咧就写住 I am Muslim, I'm labeled a terrorist, I trust you, do trust me for a hug 咁样，即系话我系伊斯兰教徒，我已经被标签咧系个恐怖分子，但系我信任你，你信唔信任我可以俾我一个拥抱咧？咁样，咁佢咧亦都系即系蒙咗自己嘅眼，就企喺呢个街道之间，边个想去揽佢咧就揽咁样， 都好多人支持喎， 好多人支持啦。咁其实佢即系呢件事嘅潜意嘅意思就系咩？就是说你不应该赖晒所有的伊斯兰教徒，你看我是一个好人，你看看你们怎样歧视我。其实这个是一个闹人的方法的，其实他是闹着你班鬼佬几歧视，其实意思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人所做的行为呢，到某程度上我都真系都理解嘅咁样，因为咧，其实伊斯兰教徒系真喺呢一个情况里边咧，同好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嘅妈咪咧，得到嘅待遇咧系差唔多啦。咁点我咁样讲咧，就系、是、因为咧，就系讲到奶粉嘅问题啦，咁样嗱，因为咧，你知道啦，即系大陆人最中意买奶粉噶啦，咁样。咁但系我话大陆人买奶粉，我系咪讲紧每一个大陆人都买奶粉咧？咁啊，当然唔系啦。咁但系你好明显就系见到咧，大陆人同埋买奶粉系有必然嘅关系啦，咁样系咪？嗱，咁好多嘅。超級市場啦，咁樣佢都係會有一啲嘅牌仔咧，就係、是、咧用中文寫，就係、是、話我哋咧只係限四罐或者六罐啊咁樣嘅啫，係啦，因為我哋有澳洲嘅限奶令咁樣。咁我哋真係好明顯，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呢、這、一個買曬supermarket 裏邊嘅奶粉嘅問題咧，係中國人所導致嘅咁樣。咁咁所以個問題係出於邊個嗰度咧？出於中國人嗰度啦，係咪？咁但係咧，即係我以前即係請我嘅呢個 SBS 嘅電台咧，佢嘅睇法就唔係咁嘅。嗱、 哦， 因為佢最近咧就做咗一份報導啦，就是、SBS Chinese 做一個報導啦，咁樣。就係、是、話說咧，有一個大陸人咧，佢係想幫自己個女咧就係賣奶粉，咁但係佢中意食嗰只咧，啱啱咧就係人哋最中意走私嘅嗰一隻喎，咁咧佢好慘啦，佢係一個受害者，因為佢想賣奶粉俾佢自己嘅 BB， 成日都賣唔到，咁先叫受害者。但係咧佢咧仲係一個雙重嘅受害者添、哦。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佢去買嗰陣時候，佢見到自己中意嗰只，喂，梗係買四五罐翻去啦，即係佢有幾多買幾多啦。 係咯，你明知道驚缺貨咯。 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佢買嗰阵时候咧，佢就感觉到旁人咧就冷眼佢，似乎又系啲中国人啦、啊，佢买晒奶粉，佢系觉得人哋咁样睇佢，系啦，咁所以呢个 SBS 嘅报道咧就系话，嗱，你睇下呢一个女人几惨啊，哎呀，系啊，佢俾人双重，即系双重歧视啊，佢系一个双重嘅受害者， 仲要俾澳洲人歧视添， 系啦，哇，几惨咧咁样样，嗱，咁所以你见，咁所以最后呢一个报道咧，即系都系话翻鬼佬歧视啊，但系你留意一件事就系咩咧，就系咧喺成个报道里面呢，你是没有见过一个鬼佬出声讲过任何一句说话的、即是不是有鬼佬指着我鼻说你要死八婆你买什么 Q 东西、啊、即是没有人这样做的嘛，即是家阵只不过是他自己觉得喂，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是中国人呢，即是你去买奶粉，就算人家旁边没人望你，你都睄一睄左右睇下有冇人望你，你先买，因为事实上真系觉得唔好意思嘅咁样。 咁啊，正如好似我哋咁样翻香港去旅行拖住个夹喺个街度，都会觉得人哋觉得我 冇错啦。所以咧，系啊，要特登要贴个 I'm from Australia 嘅贴纸喺度啊。所以啲人成日都系咁样讲。咁但系即系我其实有样睇嘅咁样样吓。咁啲鬼佬都好多时候都睇出。咁但系呢一个人因为佢系大陆人嘅关系咧，咁所以佢惊人哋睇唔出啦咁样样。嗱，咁所以其实咧你亦都係可以證實到啲咩咧？就即係呢個 SBS 咧，即係我哋好耐之前嘅節目都成日都講咧，就係話佢就係建立喺覺得澳洲係種族歧視先至可以生存啦，所以佢必定要做呢一啲嘅報導嘅咁樣。咁但係咧嗱，即係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測試，睇到底係香港人歧視啲定係澳洲人歧視啲咧，就非常之簡單嘅啫。你可以咧揾一個大陸人喺澳洲，就推一個嗰啲 shopping 嗰啲 trolley 啦咁樣即係嗰啲手推車咧，裏邊咧全部裝曬奶粉嘅喺 shopping centre。行三个钟头，你睇下有冇人指住佢嚟闹？我觉得系冇嘅，就算有都好少咁样。咁第二咧就喺、是、香港，喺香港嘅湾仔咁样样，咁跟住咧拉住一个拖夹啊，或者嗰啲即系总之拉住装行李嗰啲车仔咧，就装晒一两箱奶粉嘅咁样。你睇下去边度俾人闹嘅机会大啲？咁你就知道边个歧视啊？咁我话俾你听咧，澳洲人咧实在系唔歧视，你就算见。 啲人咁樣狂買奶粉嘅，啲鬼佬都唔出聲嘅，佢最多冷眼嘅啫咁樣。但係咧喺西方國家咧，冷眼咧已經係可以觸為呢一個歧視罪嘅啦咁樣。所以咧你就見到其實澳洲嘅西方國家唔係歧視嘅，所以啲人唔好成日咁樣講啦嚇。嗱，但係講翻呢一個咧，擁抱男先咁樣嚇，呢個伊斯蘭教嘅擁抱男咁樣。嗱，同樣地佢咧即係出到街咧又係被人冷眼啦咁樣。咁你？嗰、那個針對嘅對象到底係邊個咧？即係應該係賴邊個咧？你係賴冷眼你嘅白人啦，定係其他嘅伊斯蘭教徒？即係作出一啲殺人嘅行為嚟到影響你嘅宗教嘅聲譽咧？哦，咁你又唔賴嗰啲人，你又唔賴其他嗰啲發癲嗰啲伊斯蘭教徒，你係要賴白人，你話咁講唔講得通咧？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呢一件事咧，我就覺得係極左交嘅咁樣樣。咁但係即係我見佢係即系都唔系一个坏人啊，算啦，费事出声啦咁样。咁但系当时咧，佢系四围揽人嗰阵时候咧，或者俾人揽嗰阵时候咧，系四围咧成班左交鬼佬咧，即系交中之霸咧吓，就一路围住佢，有啲咧仲系即系留住呢一个懊悔嘅眼泪啦。我即系代表我嘅种族对你哋呢啲啡色嘅人唔住，我哋呢一啲白色嘅人咁样写歧视你，我哋真系好衰啊！即系我相信呢喊嗰啲人佢自己都冇歧视，但系佢系代表其他人喊啦。我相信真系觉得好感动啦咁样。即系呢一啲嘅爱与和平咧，呢个咩即系喺理论上咧就好听嘅，但系事实上我哋已经叫 when it comes to the crunch 咧，即系当真系有事情发生嗰阵时候，你仲可唔可以咁左交咧？咁样样咁啊，好难讲，因为咧喺网上亦都有另一段片就系咩咧？就系话即係有一個人，即係呢個係一個整蠱嘅節目嚟嘅，咁樣就一個人咧就著到成個酋長咁樣，即係好明顯係伊斯蘭教徒，即係但係佢係扮嘅咁樣，著到成個酋長咁樣，咁跟住佢就會去到一啲嘅唔同嘅人啦咁樣，咁其中有一個人咧就係喺電話亭嗰度講緊電話嘅咁樣，咁咧呢一個即係著住酋長衫嘅人咧就揸住一個背囊，咁跟住就跑去呢一個人嘅側邊，放低個背囊，咁跟住跑，咁跟住你估下聽電話嗰人個反應即刻係點？ 惊啊！ 走啦，梗系点解走啊？因为佢觉得我袋里边有咩啊？ 炸弹咯， 系啦，嗱，但系咧，即系根据左交嘅思维咧，你有呢一个炸弹嘅谂法已经系错噶啦。嗱，咁佢亦都系试咗喺唔同地方，即系有个人喺个公园嗰啲 park bench 啊，嗰啲凳咧就坐低，又系跑过去抌个袋，咁然之后跑，咁跟住啲人见到就即刻走啦，因为个第一件事即刻 assume 呢一个系炸弹。你谂下，就算系左交啊！有一个酋长穿着酋长的衫，咁跟住就跑到你面前，咁跟住放低呢一个背囊，咁跟住跑嘅，你走唔走啊？ 嗯， 所以咧，即系呢啲左交个，即系咧，其实佢哋系用屎忽嚟到谂嘢噶啦，基本上其实系咪啊？但系讲翻呢个，讲翻呢个拥抱男先咁样嗱。咁佢就揸住呢一个牌啦，就係话即係人哋标签我系恐怖分子，但系你信唔信我咧？咁样咁好多人都信佢啦，原来咧佢之后就被踢爆，原来咧呢一个人咧根本系一个坏人嚟嘅，系、 哎、 佢甚至咧系即系发恐吓信咧，就系话要用炸弹嚟到炸死一个英国嘅议员添，系啦，呢、這个咧就系你哋个个都一起 trust 嘅呢一个拥抱男啦，咁样嗱，原来咧呢一个咧佢就唔系啡色嗰啲伊斯兰教徒嚟嘅，唔系啡色皮肤嗰啲，即系佢系本身系鬼嚟嘅，白鬼嚟嘅，咁咧佢系叫 Craig Wallace。咁佢咧就系曾经已经坐过监噶啦，即系佢犯咗好多唔同嘅案啦。咁佢坐监嗰阵时候咧，就系改信咗伊斯兰教嘅咁样样。咁今个月咧，佢咧就系即系俾警察拘捕啦。咁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写咗一啲恐吓信俾好多嘅议员。咁啊，其中咧就系写咗一封咧俾呢个 Charlotte Leslie 嘅议员啦。咁咧佢就系恐吓佢，亦都咧系好侮辱地叫佢做一个 dirty pig fucking whore 咁样样。咁啊，伊斯兰教嘅人咧，即系用得呢啲字咧系非死重嘅，因为你知道佢最憎猪噶嘛，系咪？系啦，咁亦都喺Facebook 上面咧，就是、恐吓好多其他议员啦，包括即系呢一个David Cameron 啦，佢就系喺佢块面嗰度咧就画咗一个嗰啲枪嗰啲 target 啦，咁样样，即系话要杀咗佢啦，即系话 dead or alive 啊，咁样样啦。咁咧佢就喺法院嗰度咧，就喺法院嗰度咧，佢就承认咧有罪嘅。咁佢系俾咗呢一个原因，佢就因为咧我已经咧系示威咗几日，咁所以咧我好攰啊，咁所以咧我就乱咁写嘢啦，咁样样系啦。嗱，咁即系我就觉得咧呢个 Wallace 如果佢系咁中意拥抱啦，咁样样，我就就呼吁佢咧喺监狱嗰度咧跌多几嚿番碱，系啦，大把人拥抱佢。好，咁我哋咧转咗头翻嚟之后咧，就继续讲下呢一个西方国家嘅将来。 守西方价值， 西方论坛 捍卫自由主义。 所以咧，即系呢啲 西方论坛，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噶，咁大家系可以上去睇下同埋留言啦。我哋个 Facebook page 系 facebook.com/westforum 嘅。咁喺呢一个部分咧，就讲下呢一个西方嘅将来啦，就唔系讲紧展望啊，或者系又或者系预言，即系之后会发生啲咩事咧？但系我哋只不过 展望噶啦，系嘛？ 系咯，系咯，系咯。但系只不过系睇下而家西方国家走紧嘅趋势系到底去紧边度咧？咁样样吓。咁其实如果你系一路系有留意住新闻嘅人咧，其实当我讲呢一啲说话嗰阵时候，未必会令你惊讶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系真系好留意新闻同埋呢个世界发生紧啲咩事咧，你都应该 smell 到呢一个世界系有啲大事系将会发生嘅。咁但系咧，即系政府最想咧就系人乜都唔知。点样令到人乜都唔知咧？最紧要就系两嘢。第一咧就系令到你忙，第二咧就系令到你系唔想谂一啲重要嘅事咁样。所以好多人都话政治好闷啊，我讨厌政治啊嗰啲。即系呢一个就系政府想你。有 个 感呢一个嘅感觉啦，咁样样吓。咁佢点样做咧？第一咧就系令每一个人咧翻工嘅时间系长咗啦，咁样样。咁你见而家啲人咧，无论喺西方国家，尤其是喺香港啦，即系已经系翻工嘅时间咧，已经系长到系黐咗线嘅啦，咁样样。咁到你放工嗰阵时候，你仲有冇可能系可以即系担心呢啲咁 heavy 嘅政治咧？咁 最多翻屋企睇 TVB 系啦。咁所以即系之前即系黄元达喺节目都讲过啦，就系即系点解HKTV 嗰啲节目系收视系咁差咧，其实事实上系拍得好好嘅，但系你睇嗰啲节目咧系要好大压力嘅，即系你睇佢嗰啲电视节目咧系好 heavy 嘅咁样样，咁但系 TVB 嗰啲你唔使用脑谂啊嘛，系啊，你坐低咁跟住之后，系啊，即系嘻嘻哈哈咪过咗去咯咁样样。所以反而呢啲节目咧系比即系认认真真咁样拍，即系电影式嘅 HKTV 嘅连载剧咧就系、是。更加有吸引力嘅咁样样，咁呢个就系第一啦，令到人好忙啦。第二件事咧就系、是、要令到每一个人咧系一路有好多 entertainment 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尤其是香港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嚟嘅。放完工咧就食饭，食完饭翻屋企睇电视，咁跟住之后搭火车嗰阵时候咧，搭地铁嗰阵时候咧就再睇埋 TV， 咁跟住之后咧就翻14个钟头工，咁跟住之后又每一日再开始过咁样样啦。咁你有乜可能系可以即系慢慢咁样咀嚼呢一个新闻发生啲咩事，又或者可以睇得啲 clues 嘅，就系话咦呢度有咁多件唔同嘅事发生，其实有冇关系嘅咧咁样样？咁所以如果你係即係一路係有留意新聞啊，同埋世界嘅時事啦，咁樣即係唔係淨係本地喺澳洲發生咩事，我講喺世界發生咩事，其實香港發生嘅事係真係好小事嘅啫，即係世界上面係有大事嚟緊。你見到係有好多事咧表面上是无关的，但是就好像有些龙卷风电影那样，通常就不是说一个龙卷风的，就是说这里有一个龙卷风，那里有一个龙卷风，那里有一个龙卷风，那么之后那三个龙卷风就转下转下，它是三个一起 join 一个这样的扑街了。所以呢我其实现在我自己就看到是有起码四至五个不同的龙卷风就是一起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去中间。咁我覺得呢幾個龍捲風咧係足以可以毀滅我哋即係認知嘅世界嘅咁樣嚇。咁但係咧，即係今日就首先講住三個先啦，即係呢三個就比較入門嘅，即係都唔知夠唔夠時間點樣，咁就盡量啦。咁樣係啦。嗱，咁第一咧，我哋呢三件事係咩咧？第一咧就係、是、就是政府的管治权力扩大，这个一个龙卷风。另一个方法可以怎样形容呢，就是说侵犯个人权利。因为当政府的管治扩大的时候，它扩大了去哪个的范围，就是扩大去人民的范围。第二呢就是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即是不是金融风暴，是一个崩溃。第三呢就是伊斯兰国的。所以就将就讲下这个东西。好了，第一个就是讲这个政府管治的扩大。无论你是在哪个国家，你都是会见到这件事发生的。政府的操控呢就是越来越大，也都是越来越减少人民的自由的。所以你见到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一早已经察觉到这件事，所以我们的节目的个信念呢就是捍卫西方价值和自由的主义啦，咁样样。你会见到其实在这个世界呢，西方价值和自由主义呢 是慢慢呢就是被削減的這樣、例如如果你是、小個可能有看 Snoopy 的即是這本漫畫書啊這樣 Peanuts 啊這樣你會見到呢啲細路仔呢佢好鍾意呢喺個即係自己屋企門口呢就開個lemonade store 嘅咁樣。咁佢哋就係呢自己呢用檸檬同埋用糖咁跟住之後呢就整個 lemonade 咁跟住行過啲人呢就兩毫子三毫子就買一杯檸檬水咁樣。咁呢一個檸檬水呢檸檬汁呢咁樣係可以教到小朋友即係金錢點樣利用啦同埋金錢係唔容易賺返嚟啦同埋係可以學到呢一個 market mechanism 嘅 supply and demand。我如果即係我想賺十蚊喎我咩一杯賣十蚊呢係會冇人買嘅咁樣。咁所以佢會搵到呢一個 price mechanism,supply and demand 嘅位啦咁樣。可能亦都係會發覺呢哦原來冬天冇人買夏天先人買嘅但我冬天整湯汤咧，人哋就买喎。咁其实你小朋友如果系可以做呢啲嘢，你系可以学到好多嘢啦。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喺美国咧，即系之前都讲过有啲 case 咧，就系只不过系小朋友喺自己屋企出边开个 store 啫。咁跟住真系有警察问佢有冇 license。你有冇攞 license 啊？冇啊！咁跟住之后咧，就真系攞走佢嗰啲 lemonade。 Food safety 系啦，嗱咁 food safety 系一回事啦。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小朋友咧，就系中意同人交换书嘅，即系佢觉得书睇咗咧可以同人交换。咁所以咧佢就喺自己屋企咧就系嘅门口外边咧就系整咗一个 library 咁样样，系啦。就是说呢如果你看完一本书的你可以呢这里一本书换一本书他就将自己家就做了这件事那其实是 free 的他钱都没有赚到但他只不过是想宣扬这个读书的风气樣樣但是呢政府呢又是来查他又是说他没有 license 啊樣樣 版权啊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樣樣但是又说他没有 license 啊即是这里是不是有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啊即康健问题啊 有些书会想 起来你有没有拿这个 permit 啊這樣樣我没有啊然后之后有close down 咗佢呢一樣嘢，你見到我哋即係政府佢係即係侵犯人民嘅權益咧，其實係越嚟越過分嘅咁樣樣。咁 越嚟越冇自由。 係啦，咁你亦都會留意到我哋節目咧，即係我哋捍衞嘅係自由主義啊，即係 libertarianism 啊、但係你會好少見我咧係捍衞民主嘅，你會發覺啊呢個 My Radio 通常捍衞民主，但係我個人嚟講咧就自由主義就。重要的民主的這樣其实、自由主义和民主呢就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樣你看到西方国家够有民主但是它其实、即自由的是越来越少的樣還呢、其实在西方国家呢、这个 pure democracy 即这个、这个民主的制度呢其实是开始出现问题的樣例如呢在美国的 Michigan 即是、密芝根州呢就有一个地方叫 Hamtrak 这样这一个是美国第一个呢伊斯兰教 majority 的一个的、市政府来的市政府这样那呢它因为大部分是伊斯兰国、伊斯兰教徒啦所以呢它就、即有很多新的法例就是包括呢每朝早早上六点钟呢它就将这个 city 呢就放了很多喇叭这样就要有一个 morning prayer 的就是六点钟就要焗你起身是啦你要做这个的神土啦这样那亦都是即、逼很多的本身有酒牌的地方就要拿走它的酒牌啦因为当然因为伊斯兰教徒是不喝酒的嘛是不是、但是他们是喂在民主制度所产生的是不是、你看到其实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他们放这么多是 不尊重自由的人来到这个国家、当他们是做了一个大多数的时候其实是危险的这样所以为什么呢、我以前都以为呢、你去到一些中东国家或者一些落后的国家你给民主他就 OK 的了樣你给他、投票呢他就会聪、明起来的了但原来你发觉不是的所以为什么在、伊拉克即係佢有投票啊，其實都冇用啦。咁樣樣就首先咁，同埋另外咧，即係而家好多香港人即係都開始醒水，都知道呢樣嘢嘅。咁所以香港人咧，即係好多醒目啲嗰啲咧，都知道大陸人咧最好唔好可以投票，最好唔可以有民主，因為如果大陸人可以民主咧，就即刻會收翻香港啊，一國兩制就就可以即係完全玩完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見到其實民主咧就。不是个个适合用的、即是陶杰成日都说即是民主呢是适合一些西方国家即是有、耶教背景的人呢即是才是、适合啦这样。那你见到当西方国家是越来越、偏离这个方向的 民主就越嚟越唔值得捍卫噶啦，会变咗系啦。嗱咁，但系你会话啦，喂，咁但系有冇其他系统系可以好过民主先？咁我答案咧就系冇嘅。咁但系我哋咧亦都唔好因为咁样而高估民主嘅自我修正嘅力量吓咁样样。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咁样，即系好似希特拉嗰个 example 咁样样啦。民主唔会自我修正嘅，你唔好以为佢会自我修正啊。其实我细个以为系即系民主系一个钟摆嚟嘅，你左边咁跟住之后咧就会去右边咁样，即系啦，佢一个钟摆嚟嘅，你太左你就要去翻右，去右咧咁样去翻左，咁跟住之后慢慢咧就系会 stay 喺一个叫做平衡嘅状态，好似 supply and demand 咁样。点解你去出边买某样嘢嘅，个 charge 嘅 price 都系差唔多嘅咧？咁样样呢个咪就系 supply and demand， 呢个咪就系嗰个 equilibrium 咯。你去得太贵嘅人你就唔买，你太平嘅你就赚唔够钱，所以就全部都系会去到中间。但系其实民主唔系咁样样，我反而而家觉得咧，就一个情况咧，就系即系呢个系个问题啦。咁样样到底会唔会系有可能系其实系左右派双方面就软硬兼施，就是一起合作将自由要从人民的手上夺去呢？咁样样嗱，点解咁样？我跟解释下吓。咁但系咧，列根总统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啦，佢就系话咧，freedom is never more than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 咁样样，即系佢话咧，自由咧永远咧系可以喺一代之间咧就系灭绝嘅。咁佢继续就讲啦，佢就话咧，自由咧唔系从我哋基因带落去嘅，即系唔系话即系 just because 你老豆老母有自由，下一代就即刻有自由啦咁样样。佢就话自由咧 must be fought for and protected， 自由咧一定系要争取， 同埋要捍卫， 要系啦，要捍卫，要保护嘅，同埋都咧系要传宗接代，传去下一代，即系将呢个重要性就系传去下一代， 即系 一 样理所当然嘅嘢嚟。 系啦，咁之后嗰一代咧，亦都系要继续争取同埋保护。佢就话，否则咧喺我哋嘅晚年嘅时候咧，喺我哋嘅 sunset years 咧，我哋只系可以同我哋嘅子孙讲，曾经以往咧，美国系自由嘅吓，即系呢个已经系变咗一个历史啦，咁样样。咁如果你系问，到底呢、這、一个世界，尤其是美国啦，咁样样，你觉得美国呢一代人，甚至系之前嗰一代人，即系我讲之前嗰一代，即系 baby boomers 啦，吓，佢哋有冇捍卫自由？佢哋有冇保护自由？有冇争取自由呢？吓，咁如果你听我节目，就算净系听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你都见到好明显咧系冇嘅。我之前咧，即系几个节目之前咧，就录咗一个节目，就系讲关于呢个火车问题啦。嗱，呢个节目咧就好少人听嘅，即系明显地因为个 topic 咧就唔够 sexy 啦。咁但系系一个唔够 sexy 系啦。咁但系佢系我录，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好嘅节目嚟嘅。咁佢就系讲述到咧，就系呢一个就系讲述关于咧，就系有一个 experiment 咧，有一个嘅实验咧，就系证明咗咧，其实大部分人系唔尊重个人嘅自由嘅咁样样。咁我觉得其实左翼同埋右翼嘅人士咧，其实都有犯呢一个错。我哋好多时候做人咧，就有一个嘅就一个 reaction， 一个反应，就系当我哋见到一样嘢，我哋见到唔中意嘅，就应该 ban 咗佢啦。 或者好抗拒， 系啦，见到啲嘢唔中意就 ban， 唔关抗拒冇所谓噶，抗拒你自己嘅事啦。但系见到唔中意就 ban，即系例如嘅，你喺街上面你见到有好多间屋都好靓咁样样，咁但系咧系喺呢条街嗰度有一个人咧就将自己间屋，呢个系佢 private property 嚟噶，系将佢自己间屋就油咗粉红色嘅，咁样同呢个成个区格格不入嘅，我唔中意，咁所以咧你就可能会叫政府咧就系要发出一个嘅规例咁样，就系话所有屋都要呢个颜色嘅。就是因为你不喜欢，但是其实事实上关你什么事呢？咁样咁同样地啦，即系食烟嘅问题都系一样。好多人唔中意人食烟，咁所以咧，一开始咧就系话，即系征税啊，咁然之后又将佢赶去外边啊，咁然之后外边而家又要再赶远啲啊，咁样。喂，咁但系如果你唔中意人食烟嘅，咁你有好多方法噶嘛，你可以唔去嗰间啦，又或者嘅，如果你系开一间餐厅嘅，你见到，咦，喂，好多其他餐厅有人食烟，咁但系我呢一间餐厅咧系唔中意人食烟嘅，我哋就叫呢间做 no smoking， 咁跟住之后就可以有好多客人啦，咁样。又或者嘅，你开另一间就系话，咦，但我哋啲食物好食，你有一间咧就系专 for smoking 嘅 room， 另一间咧就系唔食烟，咁其实咁啊得咯。咁但系你点解要有咁多法例嚟管制其他人？原因就系好简单，就系因为我唔中意你有呢样嘢，所以我唔想你有。 所以無論是左翼和右翼呢都是有這個的 reaction 的樣樣、你只是看 gay marriage 這件事都是啦，右翼人呢就不想左翼的可以 gay marriage， 這個其實是、不是一件那麼簡單的事，即是聽我之前的節目都說過、但如果你是看到人家是不喜歡、即是你不想看到兩個基佬結婚的樣樣，好我不讓他結婚樣樣、然後即當現在基佬他們是、掌權樣樣，即是他可以吃住你，他們就說蛤你不想整基佬蛋糕、好我告 你我不讓你不整基佬蛋糕樣樣，但是你每一次做這些行為的時候呢，其實你就是將這個的、人民的權利呢就是雙手讓了給政府、其實就是這樣，其實本身你人即系你本身其实如果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自由的，如果本身基佬佢系可以想自己你叫咩做结婚，你想做啲咩咩都好啦，咁样咁你自己搞掂啦。咁原因系咩？因为咧政府佢有呢个叫 Marriage Act， 即系政府呢样嘢系政府即系婚姻呢样嘢系政府规管嘅。咁、但系其实婚姻需唔需要政府规管先？即系你谂下嗱，即系我当你任何两个人结咗婚嘅咁样，咁你当喺呢个世界里边，如果冇一个政府嘅呢个 Marriage Act， 即系婚姻法案呢一样嘢，其实有冇影响你呢？冇噶、你想叫自己做婚姻，你想叫自己做咩？因为 你自己嘅事，三个人想结婚嘅咪三人结婚咯，关你咩事啫？因为而家根本三个人佢可能都一起住，根本系有同居，根本系有即系一个婚姻会做嘅嘢噶啦。咁你唔俾人结婚，咁、其实、你唔会帮到自己啊，咁样系啦。咁、同样地啦。如果是有一个整蛋糕的地方的蛋糕铺的，他不整基佬蛋糕，那又关你什么事呢？你为什么要逼人呢？樣樣，但是我们、做人呢就是有一个的 reaction， 就是当我们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反应呢就是 what can the government do， 就是政府可以做些什么，跟着我们呢就会选择将自己有的权利呢就双手、让了给政府樣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即时反应，我们永远即时的反应呢就是要将自己的权利交给政府。我们在世界看到多方面都是越来越、多政府的管辖的樣樣。经济我们看到、即政府现在不停地加税，因为要填一个窿，后还债。樣樣呢另外、我们其中一样 freedom 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拿着 cash 这件事、你看到其实现在世界的走势它就是想减少、即现金的使用、就是全部这个 cashless 的系统。cashless 的系统就是可以、在任何时间呢就是可以令到政府呢就是可以控制你有几多钱。政府无端端说、我今天打算加税就可以加税、政府无端端说、我今天打算是、提高这个通胀就可以提高这个通胀了。还有也是用很多方法来到偷抢人民的私人财物啦樣、即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强积金 superannuation、政府呢是可以呢、你现在的人工呢是一万元，那你这一万元我现在就是要强制地逼你呢，你呢一萬蚊咧，有一千蚊咧就要擺喺銀行，或者擺係啊，要儲住等你退休咁樣樣。呢個係政府逼你嘅，但係嗰嚿錢係你噶嘛？點解政府係 冇權話唔俾㗎？ 唔係佢有啊，佢就係咁啊，你吹啊？ 人民冇權話 啊！人民冇權係啊！嗱咁跟住啦，好啦，到好似希臘咁樣樣啦。佢即係你儲咗咁大嚿 superannuation 嘅錢啦，咁樣樣，咁政府而家話翻俾你聽，嗱，你儲嗰100万咧，你淨係可以攞翻10万元嘅啫，點啊？你攞唔攞啊？咁政府咪就係、是、係啊，咁政府咪就係咁樣偷你嗰啲錢咯，但係嗰啲錢係。你用血汗嚟到赚翻嚟嘅，咁跟住之后佢就咁派咗出去啦，即系就系送俾嗰啲 refugee 啊咁样。 唔知攞得 几 多钱 咁啊？嗱，教育制度就系啦，嗱，即系呢个唔使再讲啦。今日节目已经讲咗好多啦。你点样教你嘅小朋友？即系一啲宗教嘅审查啊，咁样即系政府嘅管辖系越嚟越多嘅咁样。咁又或者喺澳洲咧，澳洲就真系夸张啦。澳洲嘅 child care 咧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贵嘅国家嚟嘅咁样。你求求其其揾一间 child care， 即系呢个唔系学校啊，呢个系 child care。即是一岁两岁三岁给一些小朋友 去玩那些 child care 那些 class、在澳洲呢是要澳币100-150元一日的、100-150元澳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政府呢就越来越多规管，就是说因为小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有法例呢规管，就是很多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就是说、如果你是做这些幼儿园的教师、一定是要有大学的水平、就是这样 佢將嗰啲 standard 咧就 好多嘅唔同證書課程啊咁樣。 係啦，每一年要 upgrade 啊，佢將個 standard 提到越嚟越高，咁個價錢咪越嚟越貴咯。咁跟住個價錢越嚟越貴咧，咁跟住咧政府咧又要再有呢個 subsidy 你要俾啲父母，等啲父母咧係可以 負擔， 係可以負擔到咁樣。咁你話呢件事成件事係幾 ridiculous 咧咁樣？同埋生活指數咧，其實即係我哋見。表面上是好了的，但其实事实上你见我们表面上这么好的东西其实不是现在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借回来的，是借贷回来的。政府呢甚至是要控制你去怎样去厕所都要控制你，即是我们之前节目曾经节目都讲过，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就是很多地方都实行这个叫 gender neutral bathroom， 男女 厕 是啊，即是男女共用的厕所啦、嗯样在科技上面就、网上的、管制和、啊、管辖啦样、嗯、你做些什么生意的，甚至你想在你家门口开个 lemonade stand 都好，你一定要拿牌照、啊、和根据很多的、政府的规限、啊、和规则样、嗯、为什么今天我们西方国家本身是夸奖自己是即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会越来越多这些不需要的规管呢？这样、嗯、很简单，根本这些是人民所造成的。就是人民见到一些自己不喜欢见到的东西之后就 complain， 然后政府呢就、即要求政府做一些东西，政府做事他们就做些什么呢？他们就是、做些会牵制你的自由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加税呢？就是因为你说、我医院 要这些， 我学校 要这些，我条路要这些，即是你不停很多的 request 嘛，那政府的、负担就越来越大咯、嗯样嗯、在教育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左家告诉你、因为、基督教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呢不可以有那么多 religion 样、为什么、即甚至是你去厕所的即、政府都要管理、因为呢你说、男女厕呢是、sexist 的样、嗯、为什么科技要这么多管制、就是因为有恐怖分子样、嗯、所以呢他要看完所有人的 email 包括你那些样、 Security、 为什么要这么多牌照、因为呢在一亿人里面呢有一个呢是曾经吃过一件东西会肚痛样的、嗯就是因为这样了。所以即我们会看到呢，当、政府是介入的时候呢，其实是政府就拿了你一些权利。当政府是拿了你一些权利的时候呢，它是不会给回你的、 嗯 啊。政府是不会给回你的。在历史上面即其实、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政府呢是拿了这个权利的时候呢，它就不会给回你的。 嗯， 在西方國家呢、這個其實是一個很 standard 的 political tactic， 即是、政治的策略。這個策略呢就是叫做、就是叫做 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problem reaction solution， 即是有問題的人民就反應了。人民反應之後呢，政府就作出一個的、答案這樣、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就是你会见到，因为政府咧，佢系好想规管人民啦，咁样。咁其中一个规管人民最好嘅方法咧，睇过1984啊呢本书咧，或者系 Fahrenheit 451呢本书咧，都会知道咧，所有独裁嘅政府，即系所有政府都想独裁噶啦、 嗯。 所有独裁嘅政府最中意嘅咧，就系监视人民。 嗯。 吓，咁人民唔会无端端俾你监视噶嘛？ 系咯。 系啦，即系如果即系喺你屋企门口，政府话要即系装一个天眼咁样样嘅，装咪嘅，即系装一个咪嚟听你讲啲咩嘅咁样样、嗯。你无端端即系冇事冇干，你点会俾个政府咁样做啊？ 咪咯。 咁但系如果咧有恐怖袭击，咁说话就唔系咁讲啦。点解咧？ 保障你嘅安全。 系啦，咁就话嗱，政府就我帮你啊，我而家保障你嘅安全啊。嗱、嗯啊，你睇下几多呢啲邪恶发生，咁我要帮你。咁但系 in order to 呢件事发生咧，咁首先要有 terrorist 先得啊嘛。 真系有呢件事发生。 系啦，咁点样先至可以有 terrorist 咧？咁佢咪放啲入嚟咯。 嗯， 系啦，即系好多时候呢个 conspiracy 就系咩咧？就系话好多时候啲政府咧就系特登让一啲嘅唔好嘅事情发生， 啲悲剧。 就等佢咧，系可以製造呢、這、一個所謂嘅即係有益人群嘅一啲嘅方案咁樣樣。咁、嗯、但係其實呢個方案咧係奪走人民嘅權利嘅咁樣樣。所以咧我嗰陣時候睇 TVB 嗰套劇咧《天眼》咧，我睇嗰陣時候我係好即係我係好 surprise 點解香港人咁蠢，因為呢件事最後我即係我都冇喺任何網台啊或者喺網上見到人作出呢一個評論啦咁樣，就係話《天眼》其實呢一套劇係極度邪惡嘅，因為你見到鄭嘉穎先嚟睇，好啊呢件事發生咗啦，係我哋邊度有 evidence 咧？哎呀！ 哎呀，呢度冇天 眼。香港市民睇 TVB 系唔会用咁多智慧。 唔系，但系都冇其他人讲先，讲先奇怪啊嘛。即系佢系会令到你觉得咧，哎呀，冇天眼啊咁样样。咁你有冇见到你睇嗰套剧咧？咁，哎呀，如果个有天眼嘅郑嘉颖就会捉到呢个杀手啦，咁样样。你系不停咁样谂噶，咁、所以佢就会令到你潜移默化咧，就系、会出到街咧就先嚟睇，哎，有天眼啊，真系好啦。但其实天眼你觉得系帮你咩？其实是害你的，是啊。咁所以如果你是美国人咧，咁样样，即系嗰阵时候咪喺旺角掟呢一个咩啊？ 硫酸啊， 系咯，掟呢个硫酸啊，咁样样，系啊，掟呢个强水咁样，捉唔到人、啊，哎呀，我哋要装天眼啊！即系如果你是有少少 sense 嘅咧，你可能会喺度谂咧，即系到底即系呢一个掟。嗱，即系你有两个 angle 啦、第一个 angle 咧就系、到底系咪政府特登系揾人掟呢个硫酸啦、定系？政府根本就知道有呢件事发生，而当时咧系有天眼系应该影到嘅咁样样，系、啊，因为你记唔记得嗰单嘢发生嗰阵时候，好多真系好多人话唔系，其实应该影到，应该捉到噶嘛，旺角咁多人又剩，有乜可能捉唔到呢、但系就系捉唔到，点解呢？哦，因为天眼唔够，哦，咁所以我哋装多啲咯，咁样样。其实呢一个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美国人啦，即系美国人唔会咁容易相信政府啦，好容易是被人interpret as 一个的 conspiracy theory 嚟嘅咁样样，咁但系当然喺香港咧就冇咁多人会咁样谂，而个个咧都话哎有天眼啊正啊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天眼咧系系唔系帮人嘅吓，其实吓其实 政府嘅道具 吓，其实政府嘅道具嚟嘅咁样样吓。好啦，咁我哋咧其实呢、這个节目都冇晒时间啦，咁样样，咁但系咧我都系想继续讲嘅，因为其实仲有两点讲啦，咁样样。嗱，咁不如咧我咧之后嗰、那个部分咧就喺呢、這个Facebook page 嗰度就继续 post 上去啦，咁样样。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就先结束咗先。咁再次咧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咁同埋系多谢My Radio 俾咁多机会我哋做呢个节目啦，非常多谢你哋嘅咁样。咁我哋希望咧系可以。即係以後咧，就係一齊喺 Facebook 上面傾多啲偈嚇，咁啊可以喺網上咧再同大家見面嘅咁樣。好，咁我哋咧喺 Facebook 再見，拜拜。 拜拜。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